哦，北京生人 啊， 这一说您对北京的地名一定是很熟了。 哎，反正这么说吧，东西南北城大小胡同犄角旮旯没有我不知道的。 恐怕您还没有我知道的多。 是啊， 我要提个朋友啊，您就未必知道。 你这个不一定，您要打听地名我许知道，您要提您的朋友啊，那我哪知道。 可是我这个朋友在北京来说呀，那没有不知道。 他姓什么呀？ 姓王，叫王广福。 王广福 啊，他住那趟街不太正。 王广斜街。 哎，对，就是他。 那人所共知啊。 对，就是 那谁都知道 啊。 对对。 哦，王广福，他住在什么胡同呢？ 住在平安里门牌半号。 怎么这门牌还有半号啊？ 他原先是一号，现在不是就剩半壁间了吗？ 啊，是半号，是半号。 对， 这王广福怎么个长相？ 大高个儿。 哦， 比您个儿高。 多高 啊？坐那儿跟白塔寺一样。 那要站起来呢？ 那就过了鼓楼了。 嚯，哎，好高的个儿！哎呦， 这个王广福啊，头戴着方巾线 啊， 上边披着蓝靛厂，下边穿着武衣裤，练了一身的武功位。 哦，还是个练家子。 练家子， 天天在哪儿练呢？ 总在天桥沙滩上练。 哪天我得看看去。 现在他不练了。 怎么不练了？ 嗨，前些日子惹了点小事儿。 什么事儿？ 正练着呢 啊， 没留神甩出侠功斧，给人碰了个鲜鱼口，惹了个大石烂。 嗯，这烂还不小啊。留点神呢，那人家不饶啊。 就是啊，央个人家吧，给人请了个武圣庵，又鞠了个蟠桃宫。 你这什么礼节呀？ 人家还不答应。 那怎么办呢？ 他跟人装病。 哦， 成天架着个李铁拐，腿上还缠着内务布呢。 什么病啊？ 嗨，就长了个男小疖子。 嗨，哎呦，这人现在干嘛呢？ 现在 啊， 现在他当饲养员呢。 在哪儿啊？ 在罗马市。 好地方。 嗯， 你找的有什么事儿？ 他不是结婚吗？我给道喜来了。 好，这个女方姓什么？ 姓石。 叫什么名字？ 叫石老娘。 石老娘 啊， 我怎么不认识？ 提他爸爸你熟悉啊？ 他爸爸谁啊？ 石继海。 我太熟了，我天天走那儿啊。 对， 这女的长得怎么样？ 特漂亮。 好， 她是漆黑的头发胡同， 嗯， 烫着九道弯，带着翠花街，一朵一朵，远瞧啊就跟花市一样。 好嘛，花市上脑子上去了。 雪白的前门脸儿，两道眉毛描的就跟那个龙须沟似的。水灵灵的二眼睛儿，比琉璃厂还亮。 好眼睛。 像鼻子底下有个坑。 嗯， 不笑不说话，一笑露出两个牛肉窝。 哦，牛肉窝，这不像话。 嘴唇上抹着胭脂胡同。 嗯， 挺漂亮的豁口。 哟，这还漂亮啊。哎呀， 里边穿着锦衣卫，外披红罗裳，下边穿着西施裤，露吃两吃不大的皇城拐角。 还不大的。哎呦，这两只脚还不大。要说这女的可也够漂亮 啊。够漂亮。 这真够漂亮。 就是一提的时候啊，人家女方不乐意。 为什么不乐意啊？ 嫌这王广福岁数大。 那么这王先生他多大岁数？ 岁数我不记得了。 你说他属什么的吧？ 我知道他是属武定侯的。 嗨，怎么单属这么个猴啊？后来怎么成的？ 后来啊，后来王广福把女方同到北海，坐在陶然亭里头。嚯，这通聊啊，死说活说，经过天坛地坛仙农坛，最后才达到木须地。 哦，成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1951年的4月23日是苏文茂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他最最尊敬、最最崇拜的师傅小蘑菇，在赴朝鲜慰问演出的过程中不幸牺牲。消息传到苏文茂的耳朵里，仿佛是晴天霹雳一般，他感到十分的悲痛，但是他没有消沉，而是在1953年参加了赴朝慰问。在这次慰问演出的过程里，他跟常宝华搭档表演了《灯谜》《八扇屏》和《九令》等节目， 下面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苏文茂表演的八扇屏的片段，为他捧哏的是赵世忠，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录音。 太可气了，我请问您这对联有道理吗？啊，我这个下联呢，我还没说，我这下联叫雨打浮萍点点青。 雨打浮萍点点青， 哎，雨打浮萍点点青，这个青呢，就是左请右请的那个请字，搁这儿当坑字讲，知道吗？点点坑， 我这是万点坑， 哎，这不行，因为对对的规矩你得掌握，叠词对叠词，数词对数词，我上联是层层浪。你应该对点点坑可以，你这万点坑就不行。我上联没有数，你为什么下联有数？这对账吗？ 差这么一个字儿吧？ 这差一个字儿 啊！ 一次值千金呐、啊，一次入宫门九牛夜不出啊！这一个字儿很主要。你这大褂哪儿的？ 买的。 抢的， 抢的， 哎，这就差一个字儿。 嘿，他这儿等着我呢。 你说这一个字儿重要不重要？这个人太可恶。气死我！我干，我得找你们领导。 哎，先生，您千万别找我们领导。 怎么？ 和您找我们领导，待会儿这月奖金我吹了。 你看他净惦着这个呢，两箱啊，这像话吗？啊，没完。没完， 真是的，放着相声不说，没事跟他怄一肚子气，得了，说几句好话，我给糊弄走也就算完了。先生，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人呢不会说话，跟小孩子似的，您说您何必跟我置气呀、啊？ 是不是？你刚才说什么？ 我就是个小孩子。 你是小孩子？哎呀。小孩子你可比不了， 那怎么比不了？ 小孩子那是几辈古人呐、啊！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嗯， 那我说一说，你听听。 好好好。 宋朝的文彦博，幼儿道有浮求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孔明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几岁起翰林。吴周瑜一十三岁拜为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使苦肉献连环，济东风，借标陵，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几个孩子你比哪个？ 哎，我也比不了啊。对了，您就说那好的了，那尿炕的你一个没提呀、啊？ 你怎么比好的呢？啊，我们知道五十年代有七个小英雄捉特务，七个小孩他能逮着个特务，你逮得着特务吗？你连耗子也逮不着啊！ 我也太笨了， 我干没完，没完呢、啊。 得了，您呐，消消气儿，我不说了吗？您呐，别跟我一般见识。我不会说话，我就是这么一莽撞人。您说您跟我干什么？ 待会儿，待会儿，你说什么？ 我是个莽撞人。 莽撞人，哎，你比不了。 那怎么比不了？ 莽撞人那是一辈古人。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嗯， 我说说。 好， 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桃园三结义，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上。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以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丁府常山郡。破战不胜，人称常胜将军，只皆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单枪独马抵挡曹兵，砍倒大都两杆，夺树三条，赵云马落陷坑，堪堪废命。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见一穿白小将，薄盔薄甲薄旗号，坐骑薄戎马，手使亮银枪，真乃一员勇将。我孟德若得此将， 大事可成，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地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曹营一计未发，今见赵云堪堪废命，徐庶言道：“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说：“还不收留于他。”曹操这才传令，命出山窑洞，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都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往后而退，以仗赵云实在特勇，杀了个其进其出，闯出重围。这时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两也无妨。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问夏侯惇：“那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猛撞人。”曹操心中大吃一惊，想当初关羽在博马坡对我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在部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同探囊取物，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关关猛撞人，武艺如何？只见张飞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如透黑，压耳黑喉，海下一步扎里扎沙，黑钢然，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朱缨飘散，二龙道宝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花冠鱼叉，身披锁子大耳连环甲，内陈草罗袍，两只虎头战靴胯下马。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现有你家三爷在此，而或争或战或进或退，不攻不战，不进不退，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挡阳桥前救赵云，喝走曹操老奸臣，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撞人。”猛撞人，张飞比得了吗？ 您甭说张飞了，我连咖啡也比不了。 没完，没完！ 您说了半天，我不圆就得了。 得了，你还不吃去？ 你听哎， 我听谁唱？ 你瞧呗， 我瞧谁练。 腰 翻过来是六， 算了算了， 算辣吃韭菜。 您让我小， 我也不欺负你。 我岁数小， 那我送你上托儿所。 哎呀，我呀！ 刚才您欣赏到的就是苏文茂、赵世忠合说的相声《八扇屏》的片段。苏文茂在朝鲜的演出一直进行了5个月，每每谈到这段往事，苏文茂都觉得老师牺牲在了朝鲜战场，自己赴朝就是为了完成老师未竟的事业。好了，各位，说到这儿，咱们本次的旅行也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凤飞飞演唱的《往事如昨》。关于相声艺术家苏文茂其他的故事，我们将在今后的旅途当中再为您继续介绍。司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叮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往事难忘，问心如昨，依然荡漾心春去春回，年年如梦，但愿你勿忘我。别时匆匆，不到珍重，你可深深情浓。年华一世，有情如昨，依然